It's 10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跟老友记学美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Henry 老师。 Hello 晶晶， Hello 听众们， Hello everyone、Hi Happy holidays。 哎，这句话很关键、 yeah. Happy holidays， Happy holidays， 在这个岁末哈年初的时候呢、mm-hmm. 一定要问候大家 Happy holidays， Happy holidays， 希望人们在这个时候都能保持一份好的心情、mm-hmm. 来迎接新年、 mm-hmm. 又跟 Henry 老师见面了哈、 yeah. 今天给大家打招呼，同学们也赶紧登录到直播间来，这个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期老友记的课程、mm-hmm. Yes of course every timeyou each law yoji the coaching. Isn't that great? 是啊，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 Henry 老师，这一年来又是兢兢业业辛辛苦苦的为我们奉献了一整年的精彩课程。好，先为你先说声感谢吧。 Okay, and I accept your thanks. And also, we should thank you because you're a wonderful host. You always make things fun. Your English is fantastic. And I should say that in Chinese. 因为大家可能听不懂。 今年 Henry 老师很会说话， 学会了，对，终于长知识了。 很会、 yeah. 真的是很、啊、我们感觉很开心。 Not a robot anymore. 很甜蜜。终于会说话了，真是不得了、啊、鼓掌、 yeah. 鼓掌鼓掌。 然后 yeah, yeah, 我们都成长了一年。Yeah. 其实私下也说，只是不会公开说而已。 Yeah, no. 就是都不会说。 好，非常开心的一个开场，那就带给大家呢、嗯、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老友记这本书。今天大家同学们翻到第30页、啊、教材的第30页。嗯，不知不觉这第一季马上就要上完了，今儿也是第一季的最后一节课。 嗯 yeah, yeah. 打磨发音方面呢，今天我们要继续去巩固一下 H 音的省略。 对、It's a special sound， 所以就是、回头大家需要就是听我啰嗦一会儿，然后大概能理解我觉得为何它有那么多的变化。 新朋友咱们首先学习 、嗯、 老朋友呢咱们巩固一下。 对、 啊、这些都是最最重要的五星重要的发音基础。 嗯， 然后还是照常要进行答疑、 嗯、 啊，解答今儿问题也不错。今天还要学习文化的俚语、 嗯、 剧情片段是什么呢、 嗯、 是什么呢？是暗中观察 Rachel、 trying to break up with her fiancé who she already broke up with but not really。 别忘了这可是第一季、啊、第一季呢是 Rachel 从家里逃婚出来了、 yeah. 然后在咖啡店的门口呢，一不小心见到了这个 他的 ex-fiancé， 对， Barry 叫 Barry、 mm-hmm. 啊、见到了，哎呀、 yeah. 这个一众小伙伴们就在这咖啡间、 yeah. 咖啡厅里说，哎呦快看外面什么情况， 这什么回事， 两个人在说话， They're talking， 我们赶紧别回头别回头， They're smiling， 大家不要回头去看、 mm-hmm. 哎呦他们怎么在微笑啊、mm-hmm. 什么情况发生了、 mm-hmm. 怎么会这样， 对，在现场又不在现场、 嗯、 想知道呢又不敢想知道、 嗯 yeah. 所以这就叫做暗中观察 yeah,、yeah. 其中呢以最喜欢 Rachel 的 Ross 最为干着急、 yeah. He's super anxious because he wants her to be single right， 他希望 Rachel 能单身，所以他有机会，然后不想他跟以前的 ex-fiancé 聊， 对 对吧？ 就 Rachel 跟谁哪个男生讲话吧，他都得干着急一下、嗯， 他都会着急， 都要着急、mm-hmm. ，anxious。 Yeah. 好，所以呢，众人开始八卦 Rachel 的时候 ，Ross 在一旁干着急， mm-hmm. 就在问 What's she doing? What are they saying? 表情， 对， 说表情， 你们快给我汇报一下， 别看，别看，跟我说，别看，跟我说， 发生了什么？情况严不严肃 ？Yeah， 对方是不是很沮丧？ 嗯、mm-hmm. ， 有没有让他走的那个情形出现 ？Is he crying？ 有没有人现场掉泪的？ 嗯， 哎呀，所以说呀，啥事儿呢？别让别人知道啊！一知道这事儿吧， 嗯、 成不了。 Yeah， 好，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课堂答疑。 OK， 第一个小万同学， 小万 老师，英文中的斜线一般是什么意思啊？ 嗯哼，哦、oh, ，OK， 好。就经常会读的时候阅读的时候见到所以这个斜线呢就是前后这两个字或者这两个选择这两个东西都 OK 都行、 就是 A or B 都可以， 对， A or B。 我们来看一句例句哈，他说 Clearly state the overall / broad security management objectives、 哎、老师能不能 读懂这句话是个什么情景了。 Yeah, 所以这就是一个题，肯定是在考试。然后这个题说的就是 clearly state, 那就是清楚的 陈述。 OK, 陈述。Thank God you're here. The 什么东西呢？然后这里我们就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词，这个词呢是 objectives, 它是主要的名词。什么样的 objectives 呢？ Management objectives。什么样的 management objectives? Security management objectives. 要让你刚怎么说 state 要陈述、 让你陈述 security management objectives 是什么回事。可是还需要再修饰一次。State the overall security management objectives. 前面的这个我们有一个 overall, 带一个这个斜杠 slash broad, OK? 然后就是说这两个字呢都可以无所谓。这个修饰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 overall 就是一个整体的 整体的全部的， 对，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 broad, 那 broad 也就是也是一个范围比较大的，也是一个整体的，可是 broad 也可以就是稍微简单一点的、一个大概也可以，所以一个整体的大概的 security management objectives, 这个稍微怎么说陈述一下 稍微清楚的陈述一下、 陈述一下， 要么是整体的这个 SMO、 对， 要么呢是部分的 SMO, 对， 您可以选择， 所以对，所以这 broad 也就是一个大概，可是就是从头都要说到尾，不能只是说里面的一部分、对， 好， 所以这是一个题上面就是你想要怎么样理解这一个，你二选一就这么样。 其实英文中的斜线跟你那汉语中的斜线也没区别。 It's the same. 斜线都是表示要么前面要么后面都可以、两者同时并列在这里。 对。 是吧？ 对。 好，小朱朱润吉同学的发音疑问说、老师您看这里有两个词组。 OK, 第一个是 in the middle of, 在中间。第二个是 a big smile on her face, 她脸上的大大的微笑。老师这种 dark L,什么叫 dark L? L 的读音。里和元音连读的时候比如说 middle of,是吧、 对。 smile on, 这些连读的时候会不会产生一个轻 L 的音呢， 一个 light L, 好。我个人不太赞同 dark L 的这种说法、OK, 可是 dark L 呢简单说就是稍微一个轻松的一个了的音 OK, 所以就是你发一个了呢，你潜在于是需要你的舌尖顶着上颚，比如了，对吧，然后舌头降下来就能听到了，这个音也能在一个音节结尾，比如 middle, 这个的音呢有时候呢舌头可以稍微放轻松一点，然后很多的老师就喜欢就有一个词叫 dark L, 然后就成就是音节结尾的这个 L 音有时候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有一大堆的说法，然后说这是一个 dark L, 重点就是它是一个 L, OK, 所以你的舌尖一定要顶上颚。有的老师会说不用顶上颚，还是需要顶 OK, 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还是需要顶上颚，所以这里什么 dark L light L 呢我就不跟你斟酌这个词到底代表什么，可是重点就是它是需要连读，你说 middle 然后后面带一个元音的时候呢，这个前面的辅音一定要连到后面的元音， middle 结尾你的舌尖要顶上颚 dull, OK, 然后再连到 of middle of, 然后你就听到一个了的音了，这就是一个 L, L 在音节结尾， L 在音节开头都会见到，尤其是连读的时候、 如果使用 Henry 老师教你读 L 的方法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再去纠结什么深 L 啊浅 L 啊之类的。 Yeah, you don't need to 不用，其实这些都是一些概念， 用 来区分的概念，不用这些概念了、我们就觉得就是说你能把这连读读对读好、老板能听懂就行了。 这种的区分就是已经进入到语言学的一个专业了，然后其实对口语来说发音来说就可能有一点多了，没有必要就想顶舌尖然后连读就 OK 了， smile on middle of, 对吧， 怎么读呢、 这里 middle 结尾舌尖顶上颚 dull of 连读到 of middle of 连读了， smile 跟 on 也是一样， smile 这里舌尖顶上颚了， smile on 连读到 on、就导致一个拉的音了， smile on L 的音我们在金牌音标和解救发音当中全部仔细讲过、所以新同学一定要找到我们这两期课程来听、学会 L 的发音， 对， 不然会带来很严重的中式口音。第三个问题来自 Dreamer，我们60岁的阿姨，她说英文中有两个词组，对应表达呢都是中文什么什么的感觉的意思，比如说幽默感、责任感、归属感、方向感， 对， 或者是新鲜感、羞耻感什么的。您看，有一种说法叫 sense of 什么什么。 是的，没错， a sense of 什么东西，幽默感。 你比如说 humor, a sense of humor， 幽默感。责任感怎么说？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归属感呢？ Sense of belonging。 那方向感呢？ a sense of direction。 对了。 Yeah. 好，我们再来看，还有一种说法叫 feeling of something。 A feeling of。 比如说新鲜感。 Feeling of freshness. 羞愧感。 Feeling of shame. 哎，我的问题来了。你看这查字典吧，sense of，feeling of，有时候可以互相用，有时候又不可以。那么老师，您看这两种比较感觉的词有什么区别呢？ Okay. 这个问的问还挺好的。我们简单说呢，是一个固定搭配。Okay.然后有时候呢，你也可以说，比如就是你可以说 a sense of shame.可以，你也可以说 a feeling of shame， 更多的情况下会用 feeling of shame。 那 sense of humor 呢，就是固定搭配的，你不能说 a feeling of humor， 这样对方老外就听不懂了，因为没见过。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没有一个规则可以给你，而就是说很多的这些是固定搭配，可是是非常有限的，一个 sense of 后面只能带个 I don't know 不超过20个不同的说法， feeling of 也是，然后这些都熟悉都说，然后自己多听，你以后就可以靠反应把它说出来，而不是分析能力。哦 ，sense 跟 feeling 这两个字有什么区别？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没有，然后都是一个常用的用法，导致一个固定搭配。 明白了，常用用法导致固定搭配。 Yeah. 一说幽默的时候只能用 sense。一说责任的时候只能用 sense。 对，a feeling of response， 对 ，sense of response， 对，就只会用 sense。我自己也就是要说一次，如果我感觉怪怪的，那就说明这跟我的语感有冲突，因为我可能就是没见过。对，所以就是就我也就只能这么教了，他这里就没有什么规律， 倒也是有趣啊，挺有趣的 这 种。 但是问题问的挺好的， 是你要说要分析吧，去找找共同点，可能也有，但是一般人好像没有去找过共同点， 没有， 就背一背吧，这些固定搭配， 这个就只能大量的说，然后自己产生语感，然后就 OK 了，就完事了。 对，要到一种什么程度呢？你会觉得 sense of humor 是对的，而 feeling of humor 是不对的。 对对，那为什么呢？就没什么为什么了， 就是一个成型的搭配而已， Sorry, 对吧？你像这个普通话里面，北京话里面好多地方那个门字，它还要加儿化音。 对。对，我到现在都还没有搞定一个规律，因为我相信是没有规律的。 你像我们电台的这个建国门，你就不能说建国门， 不行。对， 但有的地方东便门西便门，那就可以加儿化音，那又为什么呢？ 对， 不知道。 有以前有 N 种不同的解释方法，然后一旦有第二个人出现开始解释呢，这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对，然后就说不对，不是这样的。然后因为就是大家都是靠感觉，回头开始给规律。 是， 对，所以就感觉还是主要的，然后就大量的练习就可以找到了。 好，好，好，行，好，这次的问题咱们就解答到这里哈。马上来进入情景学习了。 好， 第一季的第20集，在第20分40秒的时候，这个片段一分钟 ，Rachel 跟 Barry 见面归来，众人呢开始八卦 Rachel， 而 Ross 在一旁是干着急啊。 Look, it's Rachel and Barry. No,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e. Okay, what's going on? Okay, they're just talking. Yeah, well, does he look upset? Does he look like he was just told to shove anything? No, actually he's smiling. And, oh my God, don't do that! What? That man across the street just kicked that pigeon. Oh, and basically that's how a bill becomes a law. How'd it go? You know, it was, it's actually really great. Took me to lunch at the Russian tea room, and I had that chicken, you know, where you poke it and all the butter squirts out. Not a good day for birds. 好，这其中吧，菲比倒是成了一个亮点。他说的话有时候跟这主题没什么关系。 Yeah, 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清楚了，他们要菲比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可以看到他这边笑点都是他的。 是，他偷了这一段当中所有的笑点，因为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对，然后就完全 不在乎别人在周围聊的东西是什么，都是他自己的想法， 然后随时穿插进来。 对， 然后周围的人就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到底在说什么？大家就这样，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对啊。 好，这个时候呢，情景是那俩人在外面哈 ，Rachel 跟 Barry 在外面聊天。 对， 看情况还挺友好的， yeah, 只是说说笑笑罢了。 They're smiling, they're talking, they're having a good time。 其实就是在聊天嘛，说说话哈。 对。 玛丽卡不得了了，在这个时候赶紧看着外面说：“大家看，大家看。” 对对对，他就说 ：“Look, look, it's Rachel and Barry。” 你看，就是那种看热闹的心态。 对啊，就你看，你看，你看，看。然后大家往那边看的时候呢，他就说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ce。” 别大家一起看，意思就是还遮挡一下， 对， 别那么明显嘛。 对，这个。这个 don't everyone look at once 这个很常见 哦哦，口语里很常见、啊、 很常见对 这个句子有点奇怪叫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ce 对然后还挺有意思的 真的是这么说吗 对 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么说吗 就是这么说的可以把 everybody 改成 everyone 因为现在口语这两个词没啥区别了、可是会前面说 don'tOK, 因为它是重点，然后你也在命令别人 ，OK， 所以是 don't OK， 后面再加 everyone 或者 everybody，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ce， 这个很常见 ，OK， 这是它最常见的一个用法，这个句型。还有另一个就是反话的时候、，OK， 所以比如我们大家都坐在饭桌上，然后I don't know， 我还在烤箱里在烤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妈妈就说，哎，那个好了，可以拿出来了，然后大家就看着妈妈。然后妈妈就说 Well, don't all get up at once OK, 然后这就是一个反话就是你们别就突然因为大家就是懒嘛懒得站起来然后就会回答一句 Don't all get up at once、需要帮忙的时候我比如我在搬家然后我就手里扛着一个大的箱子然后你就坐在那边玩手机 一动不动 然后你 假装没看见一 样对我别的朋友也是然后其实大家都在玩手机然后我就说 Hey, don't all get up at once然后一般大家就哦不好意思然后就开始帮忙 那他字面上的意思就是说别大家伙都一块儿起来 对这就是一块儿对你们别大家都一块儿起来啊这样就太多人帮忙了我受不了了有点这种感觉那这里也是你别大家都同时看、 哦、 Don't let everybody look at once 固定搭配、口语里也用、 yeah. 所以大家要记下来啊 嗯嗯 是吧 所以也是我们第一句的连读 对我们来学习一下怎么读的好听、 好这一段呢 Monica 当时说的时候有一点口吃因为她就是着急了大家你们都一起看就是不行不行、所以我们就先练一下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说法不用学那些口吃的点、这里她说的是 don't OK don't 的特我们得省略 don't don't 然后这里她没有连读 OK 因为她想要强调 don't 的这个字 don't everybody后面这里没有变化可是 look at 我们要连读 look at 这个 at 的音我们要把它把它变成一个弱读一个的音 look at OK 所以不是 look at 就变成 look at look at 然后结尾的 t 也省略 look at cut 这个 cut 的音就代表 at 整个字了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ceOnce 这里大家也需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N 的音 One 舌尖会顶上颚对吧连发到四的时候呢就会导致一个爆破 Once 我们上周就聊了这个发音技巧 没错 又见到它了 Once 是一个一次的这个词音 OK 整个句子就是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ce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ce 您看这个重点还在这儿呢哈、Look look at、是吧 对 look at 对 cat 也有一个干脆的 有一个干脆 的停顿 因为我们省略了一个 t look at, 对 look at 尤其是 t 要省略、然后 once 对 这是上节课那个价值1000元的知识点 yeah 对吧 上节是1000吗不是1万吗现在怎么降价了 无价 OK yes it's 无价 priceless 是无价的但是你要是没掌握那一分钱没挣着、一分钱没挣着 对 你必须要掌握 once 对要继续练因为你学这些技巧呢他们是一直不停的重复的、要多练 跟小伙伴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啊什么的、说哎呦大家别看一起看马上就可以说这句话 对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ce 生活中就用起来也教你的朋友一起用起来、好吧活学活用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ce. 对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ce. 就这么说。 Mm-hmm. Ross 就说、啊、他是最紧张的。 对。然后他就是最乖的，就是不想往那边看。 他是真的没往那边看。嗯、 他就说 ,OK, OK, what's going on? 行行行行行。怎么了怎么了什么情况 发生了什么、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going on. 这个咱们教过很多次了 对 这个连读一定要正宗啊。 嗯。然后这个时候 Phoebe 就大胆的就一直在往外看。都没有像啊、就是稍微露个眼啊看一下斜眼看一下就一直在那边看。 他是伸长脖子在往那儿看。 对对。 很明显明目张胆的往那儿看。 对对 对, 对。然后就说 ,OK, they're just talking. 是好吧好吧他们就只是在讲话吧。 对 ,they're just talking. 就在聊天。 嗯 ,just talking. 对然后 Ross 呢就那当然啊当然在聊啊然后他就 ,oh, yeah, well,Does he look upset? 好这个情景就有趣了、啊嗯、一个人想知道又不敢回头望 对 另外一个人呢就伸长脖子在那儿给他汇报情况他就说啊，那个男的那个那男的 对 看上去是不是神情落寞呀有没有啊 Does he look upset?、 啊、look、嗯、upset Does he look upset? 以前我们讲过、嗯、upset 这个词可以形容任何的心情不好 对任何不好的情绪我们英文都能用 upset 哪怕是生气啊哭啊、那个、 沮丧啊 都可以 难受不爽啊 所以口语用的很多而且中文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翻译 对 不同情况会有不同的说法 他就说你看看人家 那面相、 嗯、 看看那个表情、 嗯、 谈成什么样了 yeah 那他看着那个难过吗 嗯然后就说 Does he look like he was just told to shove anything? 这句话挺难的我们都不懂 啊，还挺有意思的嗯， 他看上去像不像他被告知 He was told to、这个就这个词 Shove anything 是什么 Shove 呢是有两种意思一就是重点就是暴力的稍微暴力一点的动作、推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这可以是 shove 那也可以是塞进去一个东西如果你暴力的把什么东西往包里塞这就是 shove、okay? 然后英文有一个口语的说法呢这个说法、一个 简单的说法是 shove it 这个 it 的这个字结尾加上去然后这个就是、滚 哦真的 对对还有别的说法、后面再长一点可是这就不用说了简单的就是 shove it、 那您看这句话口语里会这么说吗直接说 shove it、 我可以说他就让我滚 He told me to shove it、 He told me to shove it 对然后就是比如、我在说话说到一半他就让我滚就说别说了滚、这就是 shove it OK, 就是我说的话呢你可以拿这个东西我说的话然后塞在里某一个地方里我不管我不想听滚有点这种感觉、 哦、 对对对 那单说呢shove it 可以这么对别人说吗 可以可以 我也可以说 shove it 然后就是这个就挺不礼貌的当然、可是 Ross 很希望 Rachel 很不礼貌的跟 Barry 说 shove it 然后就是我不要你了走开滚你说我都不听对你继续聊我不管我耳朵是 my ears are closed 什么这种感觉 我耳朵是关起来的 对有这种感觉 shove it、所以就是他就是问 Rachel 有没有让他滚这就是重点然后他就问的非常的官方的一个 does he look like he was told to shove anything 没有这个说法 shove anything 没有这说法 可是就是很希望 Rachel 跟对方说 shove it 就是滚什么的 对 有没有告知类似的事情啊 就往哪方向滚啊走啊跑啊所以就有点这种感觉、 哦、 所以就听到一个笑声因为他的这个问法很官方可是这个 shove it 就说的非常不、就非常口语 很口语 然后又不礼貌 他用了一种有没有官方的被告知让他去滚 对对让他去走啊 去 跑啊滚啊就死啊对就是他的这个表情有没有就是接受到这种信息的样子 他有没有被正式的告知让他去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很好 是吧 对 啊、哎你说老师要是不分析咱们哪里懂得了这些这么多精彩的句子语气完全都不知道啊 口语就是需要玩这个词的用法之类的嘛你想就是大家正常生活中也会啊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学会了、还有这种说法叫 shove it、同时我们还能学来学学连读 这 怎么能把这句话说好 对这个很常见这个句型就是 does he look like 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看起来有没有像怎么样。所以这里啊、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连读句子，然后也同时要过一下这个 H 的音、嗯、OK 哎，巩固巩固了。 嗯嗯、H 的这个音呢、首先 中文的这个 H 的音的发音呢，它标准的发音啊、是一种摩擦音 OK、比如我们说黑，黑色的这个黑，中文有一点点这个摩擦音在内，那这就看方言地区 OK、可是英文呢，它的这个标准的发音就只是一个叹气的声音，你对我失望的时候呢，你就这个我们不会摩擦对吧，我们不会 OK， 这就有点就是感冒了，有点的感觉。可是英文就是一个送气的声音而已，可是这个音呢就是就非常弱，然后经常就听不清，尤其是我们连读的时候，所以这也就是算是一个省略 OK， 就尤其是他连读的时候，有一些语言呢，就比如法语呢，这个 H 的音已经就听不见了，很多的字的开头的 H 的音就是已经是一个 silent sound 了，我个人感觉它可能就是一个进化成这样的，可是不见得。然后重点就是在英文很多的字常用的 H 开头的字，比如 he、his、him、have、had、her， 尤其是这六个字，他们经常就会 H 的音听不见了，然后就直接连读到前面的音。所以比如 does 跟 he 常见的词组搭配，然后这个 he 这个字又不是关键词， H 的音听不见，直接连到前面的 z 音了， does he， does he， 这个 z 直接连到 he 的 e， H 的音就消失了， does he， does he look like， like 跟 he 呢也需要一模一样的这个方式， like he， like he。然后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发一个清辅音的爆破音的时候，比如一个 t 或者一个 k 或者一个 p， 这些清辅音爆破音呢，爆破的这个动作就需要送气对吧， t k， 这不就是一个 h 的音吗，一个 t 的音呢就是一个 t 后面带一个 h 对吧、 嗯、 k 的音也就是一个 k 的音后面带一个 h，这就是一个送气的声音，这就是一个叹气的声音，这就是一个 H 的音。所以尤其是在清辅音的爆破音上，后面带 H 的字呢也经常就听不见了 OK， 所以就看前面的字是一个什么音 OK， 刚刚 does 的这个 z 呢就完全听不到任何送气的声音，可是 like 的这个 k 这就已经够了， like he，你有没有听到 H 的音，也许有也许没有，可是就很多人会争吵，可是重点就是 H 的音没有单单纯纯的就直接发 he 了， like he， like he， 这个 k 的这个送气的声音就已经代表这个 H 的音了， 对， 就更不可能 会专门发一个 H 音。 Does he look like he， Does he look like he， look 的科省略， Does he look like he， Does he look like he， Does he look like he，就是怎么发的， 同学们赶紧找感觉哈、嗯、现在张口念啊、嗯、我们再来念一下这关键的五个字。 嗯嗯。Does he look like he? Does he look like he? Does he look like he? Does he look like he? 对， does he look like he? Does he look like he? Like he, 对。 Like he? 对。后面我们就有 was just told,was just 的特省略， told 的也省略， just told to 我们弱读为 t， just told to， just told to， just told to， shove 跟 anything 要连读， shove anything， shove anything， shove anything， 哦，这还比较简单哈、嗯、 对， shove anything， 所以这句话有一点长，它里面的这些、小变化很多，所以我们可以分成三段吧。 好、 okay. Does he look like he， 这是第一段， was just told to， 这是第二段， shove anything， 这是第三段。 嗯 OK， Does he look likeDoes he look like he was just told to shove anything， 然后再把它连串起来，第一段跟第二段一起说连发， Does he look like he was just told to， 然后再连第二段和第三段连发， was just told to shove anything. 然后这两个都熟悉后呢，我们就从头说到尾。Does he look like he was just told to shove anything? Does he look like he was just told to shove anything? 然后就、就会比较难一点，大家慢慢的练习。 Okay. 今天重点是把那个 H 为什么要在词首省略的来龙去脉的来源说了一下。 对， 因为它的本来的发音就很轻很轻。 对，就是一个送气的。OK， 法语里面有些单词词首是 H 开头，但是根本不读它。 Yeah. 你看那个大品牌的名字叫爱马仕。 嗯哼，对 ，Hermès。对啊， 对吧？ 对啊， 爱马仕那个名字， 对啊， 它是 H 开头的字儿， 可是听不到一个 H 的音， 根本没有 H 音， 就直接 R。对、啊， 它怎么读？ 你让我读，我都不敢。Hermès， 有英文读法吗？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没有听过人用英文的一个发音把它发出来。 不好发， 不好发。 这大牌起的名字也是。 如果这是因为英文有这个字，它是发 Hermes， 是一个希腊的一个神，对、哦、对 Hermes， 可是应该不会有这么发这个品牌的，因为这个品牌有他自己发 的 发音， 对、啊、发音它就不读，所以我们在处理啊任何句子当中 H 开头的字的时候都要小心， 对， 尤其是老师刚才说那五个， 对， 肯定都是不发音的， 而且有一些英文的字来自法语的时候呢，就它有可能就会带法语的发音，就比如Herbs， 英式的发音会保持这个 H 音，美式的发音就会用法语的发音，因为这是法语借用过来的一个字，所以就发 herb。 你看。H 音也没有了， 对、啊、也没有了，所以就看情况、 一定要注意哦、一定要注意啊、H 音的音标发音不是 A， 不是 H， 它是轻轻的叹气， 对对，就想失望的时候，然后就 累的时候， 对，不用很用力的，对吧，就然后就是这个音， 千万嗓子不震动，因为它是轻辅音、 yeah， 对， 好，对，继续往下吧，我们的Phoebe就说 那这个 Phoebe 就说 No, no, actually he's smiling and 没有啊，没有很落寞呀，事实上他还在微笑呢。 And oh my god, don't do that， 然后开始制造气氛， 对，就叫了， 我的天，别那么做， 别那么做， Don't do that。 Ross 紧张的已经都 着急了，对，他就 What 都快自己把自己吓死了， 怎么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好， Phoebe 就说， 他就说 That man across the street just kicked that pigeon。 对面街的那个男人他脚踢了一只鸽子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对， Phoebe 这个关注点也是 奇葩的很， 他就不是在一个点子上，跟大家都不一样， 是不在一个点上、所以有时候你根本你 follow 不到这个事情的逻辑，就是因为人家不一定说的是跟这个事情相关的事儿。 对，那就 That man across the street just kicked that pigeon。 这位他看见了哈，因为他很关心这些鸟类， 对，他很喜欢动物，对， 所以他就说你怎么能这样呢， 对啊， 不能踢， 然后 Ross 都已经就在那边翻白眼然后这一时刻Rachel 就进来了 啊，然后大家瞬间开始假装没有在观察他， 对对，在假装自然，可是应该就是别人进来的时候你已经在聊一点什么别的，对吧？ Chandler 呢就反应很快， 突然间冒出了一句话， 然后说 And basically that's how a bill becomes a law， 基本上这就是法案为什么能成为法律的原因， 对，这就是如何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同学们 感觉大家他们在商讨一些在授课讲一些看法案跟法律有什么区别， 对，然后要如何从法案走到，这就有一点像他们刚刚就在深入的 了解这个政治问题， 对，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很比较无聊的一个话题，然后就是在一个小学上课的这种感觉，所以就有听到小声儿。 好，那这句话也有点意思吧， 还挺常见的，就我们会说 that's how 这两个字的词组很常见，就是这就是如何怎么样 怎么 怎么样，对，然后这也回到我们今天的发音特点了。 OK， 这个字 that's， 首先大家注意它是一个爆破音，它也是一个轻辅音的爆破音，然后轻辅音的爆破音刚已经说了它是带送气的感觉， that's，所以它已经带了一点 H 的音了， OK、可是问题是这个结尾是进入到一个嘶的音，所以你送气呢是一个摩擦音， that's， 对吧，持续这个音连发到 H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 这个 H 的音又听不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送气 That's how 这个 你连发过去，大家就只能听到一个嘶的音，所以它不是一个 sow 直接从嘶进入到 ow， 也可以听到一点送气。所以写它的实际发音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会别扭，因为我是唯一会写实际发音的老师，可是就是大家就别只光看音标，这个时候呢你要靠 feel， 你要靠感觉。 OK， 这里呢 that's 的这个呲的音呢后面会带一点送气的感觉，接着这个嘶的音，然后再进入到 ow， 大家听一下。 OK， tow that's how tow OK that's how，这个 H 的音有一点被前面的呲的音盖住了，不太能听出来，可是还在，因为你一直在连发连读，在连贯的一致的送气出来。 That's how That's how， 有没有听到一个 H 的音？ 没有听到。 我是能听到的，你也能 有一个有、 这个、对，所以就是这就是他的这个发音的难度。然后这是为什么我有时候不太赞同学生太认真的学音标，因为有一些发音你是写不出来，你标记不出来的。你要如何标这里有一个送气的声音呢？总是有方法，可是就可能太多了。重点就是 H 的音还存在，你只是听不见而已。这是为什么我当时教那个三黄金的时候呢，我说这个是 H silencing 而不是 H dropping， 它是不是完全省了这个音，它还存在，只听不见而已。 OK， 所以一样的 That's how That's how That's how 也不是 H 完全省了，还在，听不见。 好，这种讲法它是比较服人的、有道理，比较服人除此说大家这个音千万以后不能读成 That's how， 对，这不会见到的，这是肯定的，不会说 that's how 这样，一定是连读。 怎么读 ？That's how。 That's how。 对，然后会连读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它还是有一点送气的 h， 只是听不见。 Okay？ 你们要是能练到这程度、基本上就不错了。 对对对，我们有学生说有能听见，微妙的，确实就是微妙， 就是似有似无。 Yes， that's how。 That's how。 然后很常见的一个词组 That's how， 所以就需要多练习，因为你会这么听见、OK， 就对方老外都是这么说的， 这是一个重点啊、好，后面 好 That's how 跟 a 我们会连读，然后 how 会导致一个很轻的一个 w 音在这两个字之内。 How That's how OK That's how Bill becomes， 这里 becomes 的 z 音跟 a 要连读。Becomes a law. 整个句子就是 That's how a bill becomes a law. That's how a bill becomes a law. 也有 L 的读音哦。 哦、oh, 对。 啊 bill 对。 Becomes a law, law. Becomes a law. 对。 好的。继续往下看了哈， 然后大家就特别配合的哦 ，right，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懂了， 懂了懂了。 老师，谢谢你解释的真好，像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都是一群戏精， 然后 做假装什么 对、 啊、特厉害、啊， 就装嘛。然后 Chandler 就转头看到 Rachel， 然后就 假装看见 哦。Hey Rach， 哎呀 ，Rachel 来了哈！ 哦、oh, ，才刚看到你，然后 Monica 就直接问了 ，How did it go？ How did go？ 对，英文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见到 How did 这两个字的词组，然后它常见到我们经常会直接说 How 后面带一个单音号，然后一个的音，这就是 How did。OK， 就只有这一个意思 How did， 然后它的发音就是 Howd。结尾加一个的就得了 ，howd， how did go， how did go， how did go， how did go， how did go， 然后就是什么东西过得怎么样， 进行的如何了， 进行的如何， 怎么样？ 对， 这生活中这句话是不是经常可以就见面都能问吧？ 一定要针对一个具体的事， 一个情景、啊、 事件，对， 刚才发生的事儿。 刚才那怎么样啊，聊得怎么样，中文可能这个情况就是说聊得怎么样啊、或者分得怎么样啊。如果跟你说我要去跟谁谈判，然后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说 how did it go， 那肯定是说明我前面提的这事儿。那中文我们可能说会说你谈得怎么样、啊、 聊得如何， 聊得如何呢，面试面得怎么样，英文就不用，英文就 how did it go， 就刚才那事儿进行得如何了、 对对，你前面说的那事儿。 看 Rachel 怎么说。 那这个时候 Rachel 就 You know, it was 开始扭捏起来了 It was actually really great 事实上呢还挺好的。 嗯。He took me to lunch at the Russian tea room. 哦。他带我到一间俄国的茶室吃饭。 对。 Russian tea room. 这应该是一个餐厅的名字。The Russian tea room. 吃俄餐。 对。 还带我去吃了俄餐。 And I had that chicken. 我还点了那种鸡肉。 对。Where, you know, you poke it and all the butter squirts out. 就是那种鸡肉啊，就是你一戳它。一戳 ，you poke it， 对你戳一下， 它，哇，所有的奶油就会 就挤出来了， 哇，就挤出来的那种， 对， 很什么是什么这什么菜呀，就 ？All the butter 就是奶油， 对， 就会 squirt out， 就是这个是在形容他点的那种鸡，这种鸡呢，就是里面会用butter 腌 它， 对，腌它，那里面也有，然后你稍微就。挤一下它呢，这个就 butter 就出来了， 这种 好香， 会吃啊 ，sounds delicious， 也会点菜。你看，我们还吃了这大餐呢， 流口水了， 挺不错的。 Yeah. 啊 ，Phoebe 这个时候就简直就， 他就说 not a good day for birds， 今天真不是鸟的好日子。 对啊， 前面嘛有人在踢鸽子， 对啊，这里呢 有人在 就 say butter， 对啊，有人在要把那么残忍对待鸡，真是。 大家记得 Phoebe 是特别喜欢动物的， 她是一个 vegetarian， 然后她都对她都不吃肉，因为她就那么喜欢动物，所以听到也就然后总是在自己一个点子上，就是跟大家不是一个频道 一个节奏，不是一个节奏，就是自己观察到什么就是什么，想到什么就是什么， yeah， 经常就出于很惊奇。 对， 好，然后这是最后一句连读吧。 对，然后我们经常会说 not a good day for 什么东西， 谁是谁 啊，很常见 for me for you 啊，你今天又撞到头，然后回头那个手机又丢了，然后我就说 not a good day for you。可以这么说，很常见。 就说今儿不是你谁谁谁的好日子。 对对对啊，这个翻译太好了。所以这个我们练习一下，因为他说的比较快。Not 跟 a 我们要连读浊化这个特的音 not a， OK， not a。Good day， 重复两个的音，我们省第一个。Good day， good day， not a good day， not a good day， not a good day。后面呢 ，for 我们就弱读为 fur， OK， birds 就没有变化，它是关键词，所以整个句子就是 not a good day for birds， not a good day for birds， not a good day for birds， 对 ，not a good day for birds。 Not a good day for birds。 对，会说的非常连贯，然后语速还偏快。这句话， 这怕不是全文中最简单的一句连读了吧？ 是吧？可是记得英文呢，口语越简单的句子就说的越快，所以其实语奏是有平衡的。他会说的更快、更连、更弱。Not a good day for birds。非常简单的一句话，我们第一天学英文的时候，每一个都会见到这个单词。 对， 可是。实际上说出来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听不懂了、 哦、 对，因为它有那么多的这些连读变化。 好，这就是今天的这个情景哈、 yep、 我们去看看那个什么video 的时候会发现很好笑、 yeah、 大家都在集体八卦、 yeah、 然后又集体的又假装没有看见、 mm-hmm、还有 Ross 那种着急， 对，还有 Phoebe 的 神逻辑， 然后 Chandler 的快速反应， 哎呀，哪一个缺了哪一个啊？都这戏都不好看。 对啊，对，真的是，就是 Everybody is vital， yeah， 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是一个重要的群戏， yeah. mm-hmm.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好了，那我们请老师来把这个今天的连读做一下示范。 好的，我们今天有四句话，第一句是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ce。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ce. 第二句 Does he look like he was just told to shove anything? Does he look like he was just told to shove anything? 第三句 That's how a bill becomes a law. That's how a bill becomes a law. 然后最后一句 Not a good day for birds.Not a good day for birds. 这老友记的剧情真是有趣。你光从这几句连读当中，你根本猜不出这是一个什么情景。这有什么关联？这彼此这几句话。 It's just weird. 但是编剧们又能把它有机的串联在一个情景当中。哎呀，也是。其实最厉害就是编剧了哈。好，来听一遍。 Look, it's Rachel and Barry. No, don't everybody look at one. Okay, what's going on? Okay, they're just talking. Yeah, well...Does he look upset? Does he look like he was just told to shove anything? No, no, actually he's smiling. And, oh my God, don't do that! What? That man across the street just kicked that pigeon. Oh, and basically that's how a bill becomes a law. Hey, Rach. Hey. How'd it go? You know, it was, it's actually really great. Took me to lunch at the Russian tea room, and I had that chicken, you know, where you poke it and all the butter squirts out. Not a good day for birds. 好的，再就是今天的情节啊。这第一季开始 ，Ross 就喜欢上 Rachel。 He's always been in love with Rachel. 真是的，他生活中是不是没有什么别的其他的女性？其实也有。 He just has dinosaurs and Rachel, and his daughter. 这就是恐龙。 Yeah. 孩子。 对。 是吧 ？Rachel， 他这个人呢，这交际圈没什么不广大哈。 I feel like we can take Ross as a lesson, to not just love one person.Because, you know, it's kind of painful. 10 years. Painful? 你看人家后面有没有好结果? Yeah, after 10 years, I mean, who wants to spend 10 years doing anything nowadays? Right? 倒也是。十 年了。 花十年做一件事情。 Crazy. Wow. 真是不得了。 Yeah.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他交际圈有点小。没有别的。 也就那么几个朋友。其中的一个是他妹妹。 真是一个妹妹， 两个是男性，对， 两个是其他男孩， 对啊，然后就剩 Phoebe 了。Phoebe 那么奇怪，那么 she's weird， 没了。 其实他也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缩影。你说一个人的交际圈有时候有多大？ 嗯， 就是朋友多，但身边的这些熟识的知己其实并不多。 对， 这跟知己了解的更少了。 这不太好 ，right？ Because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I finally got to use that. I'm so excited. 用上了哈， 终于用上了。 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是这样吗？ I don't know, because I don't have many 朋友。 我就知道是这样。 就是所以用不上这 句话。有的人是这样，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有的人吧，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死路。 Yeah, yeah, 或者多一个烦恼。 多一个朋友多一个坑。 多一个坑。 是这样的。有的人啊，朋友有好处，有的人的朋友他用不上。 Yeah. 跟朋友合伙做生意赔钱。 Yeah. 他一个人弄他挺好。 抱着你大腿 ,you know, 就是哎那个我手机掉地铁了，你帮我去取一下，那个今天他们把它弄出来就在你家旁边，然后就是其实离你家可远了，你还得，因为你今天要跟他一起吃饭还是你请的。 明白。所以我们就知道你的生活模式是什么。 Yeah. 就多一个朋友多一条死路。 Yeah, so I just don't have friends. 多一个麻烦。算了，还是工作中结识点朋友 算了。对对对，还是多工作，然后多教学生英语。 好好的这个工作就完了。是吧，别交朋友了。好了，来赶紧我们纠正上次的语音发音了哈。 嗯， 作业 好。上周我们有 三句。 对，第一句是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第二句 I agree, I'm like in disbelief. 第三句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今儿老同学福利，应该是2018年最后一节老友记的课程哈。ID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这个不错 ，she 的这个一音，你现在有一点的音了，就是 she， 我们要 she。 大家感受一下哈，这一波老同学的这个进步，漫天飞雪。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啊，非常好，就是这个一的音需要再饱满一点，就是 she 一， 追梦天使。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不错，这个 for 啊，稍微放松一点 ，for a re。这两个连续两个 r 的音有一点难，可是放松就 OK 了。 露西亚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Looking,别撅嘴唇发 looking, OK, look 就可以了。 好 ,Magani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不错 ,believe we are, 这个 v 要连发，现在有一点 we 的这个感觉，连发 we。 Lily 北京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Look 的这个呢，嘴唇放松 ，OK。然后 said she 的这个一再饱满一点。 哦，嘟嘟。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For a re， 这里我们有连续两个 re 的音，所以你刚刚说的有点 for re， 我们需要 for a re， OK， 好，提醒大家啊，我们这抢发是早上十点准时抢发，十点准时截止，所以十点零一分一般抢不上了。下午鸟巢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不错 ，even 结尾的 n 呢？不要用前鼻音，要顶舌尖 ，even。OK， when。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Okay, cannot 的特呢必须得省略。I cannot believe. Okay, 不要发 t。 小小。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Okay, believe 这段不要把它发成 believe. Okay, 不然它就变成一个音节了，应该有两个 believe。 When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Okay, 这个 said she。Set 起结尾一定要顶舌尖，不然就不会导致一个爆破。OK， Hannah，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Looking， 别发成 lu 的这个音，是一个饿，肚子饿的饿。Look， Audrey，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这个不错。Believe， 别发成 ble。OK， 这个是一个音节，我们需要两个。 一片云。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Discussion， 嘴巴稍微张开一点，你刚刚发的是 disg，就是下颚太僵硬了啊。 小白兔 ，She said she i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这个不错啊，你的 ch 的音发的有点重，其实是一个 ch， 它要抱紧一个虚的音。She said she， 而不是 ch。 好 ，Sandy。 She said she i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不错 ，said she 这个开头的 sh， 进入到 e 的时候，嘴唇要放松 ，OK， 因为现在有一点发 e 的时候撅了嘴唇，那这就有点多了。 好，凡事用恒心。 I'm not in disbelief. OK， I'm 你发成了 m，OK，、okay, 所以就把它弱读了，这个不行。然后你的 这个的音发成了 m， 所以的多了一个 m 的音在结尾了。 圆圆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这是另一句话，可是也可以了。可饿的音，嘴巴张开，刚发成可，嘴巴太小了。 好的 ，Carrie。 She said she i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She's looking， 这里你分开发成 she is， OK， 所以你就用了一个非常官方的说法，这很少见，一般都是 she's， OK。 Brian， Could you speak up, please？ OK， please 要直接连发。OK， 不要发 pli， 不然就多了一个音节了。 好的，猫小咩。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For a 这个 ra 的音丢了，你发成 for relationship， 应该是 for a relationship。 记得，博洋。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Looking 别发成 looking， OK， 不要呜，是乐，快乐的乐。 这是基础发音，建议听金牌音标补课。守护。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She said she's l she's l 这里你发成 she's l 多了一个 z 的音，不要 she's 就可以了。 范范。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For a re。OK， 这个 re 两个音节你丢了一个，你发成 for relationship。 Captain Cook，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Even 结尾的 n， 注意舌尖要顶上颚，你现在是一个前鼻音的发音。 潮，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OK， believe 别发成 bleep。OK， 这是一个音节，我们要 believe 两个音节。 紫水晶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这个不错 for a relationship. 这个两个 re 的音，注意嘴唇要撅，然后再放松。 周以周旺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 OK， believe 要注意别发成 believe， 这个 be 的音呢就有一点点就是多了。OK， 是一个 believe， 放松舌头。 睡莲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For a 这个 r 的音你发成了一个 for a 热发了热了， 这是一个中式的热，不一样。 OK r 热。 好，双木林 She said she'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 Said she's 要连发，你现在是停顿，完全停了，断气了，应该是 said she's 停顿是靠舌头的动作，而不是气流就停了。 瞧瞧 OK T，